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们来讲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四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后生可畏。当妞妞讲到变成绿色的威伯尔还是把温妮绊得连翻了三个跟头，一头倒栽进了玫瑰花丛里的时候，所有的宝宝都感同身受地皱起了眉头，不约而同地伸出小手，无限同情地抚摸着画面上那个四仰八叉、狼狈不堪的温妮。这些在成人眼中纯属虚构的故事，却当仁不让地构成了宝宝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初印象。当他们还不能真正介入到社会当中来的时候，像爸爸妈妈那样去生活的时候，生命最初的那些阅历和体验，大多都来自于这些童话故事。正是这些故事让他们知道了一些道理，了解了一些存在，体验了一些情绪，学会了一些本领。其中呢，就包括同情和关心。趁着宝宝们还沉浸在对于温妮的无限同情中的时候，妞妞借机问道，大家觉得现在我们的温妮该怎么办呢？宝宝们立即开始了认真的思考，个个都十分上心。妞妞想给他们一些小小的提示，于是说，看来啊，绿色还是不适合威伯尔，对吗？宝宝们点点头，而后整齐划一地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妞妞顿时觉得听到答案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果不其然，没过多久呀，晨晨发言了，把威伯尔变成白的好了。妞妞赞许的点点头，转而对大家说，好的，我们的晨晨认为应该把威伯尔变成白色，大家觉得呢？话音刚落，另一个小男子汉有了不同的意见，还是变成黑的吧。接下来妞妞就很难再找到开口的机会了，因为小姑娘们显然都受到了小男子汉们独占鳌头这种局面的强烈刺激，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豪气油然而生，于是争先恐后的说开了。然然坚持认为还是绿色比较好，贝贝呢起先认为应该是紫的，后来经过慎重思考又倒戈向了粉红色。乐乐认为可能蓝色更适合威伯尔，而我们的高高觉得如果把威伯尔变成红色就再好不过了。尽管妞妞从同盟的角度对于小女生们的高昂斗志深感欣慰，但是妞妞同时发现，如果任由我们的小花篮们如此争论下去，无论是我们的温妮还是威伯尔都将陷入举棋不定、不知所措的尴尬境地。尤其是可怜的威伯尔，现在大家讨论的可是他的皮毛的颜色问题呀。要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为一炷香活着的可能只有佛，但是为一张皮活着的可不只是我们人类呀。听着宝宝们天马行空般的对威伯尔的颜色走向各抒己见，妞妞忽然觉得也许打从一开始我们大家把威伯尔的颜色拿出来讨论就是不尊重猫权的表现，很有些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的味道，还有些落井下石唯恐天下不乱的嫌疑。于是妞妞决定大义凛然的来纠正这个错误。妞妞瞅准了宝宝们的一个争论间隙，高喊了一声阿拉卡达巴，这是女巫温妮的变色咒语。从温妮第一次使用这个咒语把黑色的威伯尔变成了绿色之后，宝宝们就对这句咒语崇拜的五体投地了。所以呢，妞妞决定在这个关键时刻借用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可能争取到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实践证明，温妮的咒语果然魅力无穷。妞妞的这句阿拉卡达巴一出口，有关威伯尔颜色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立时偃旗息鼓了。这可真应了那句著名的广告语，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妞妞见宝宝们安静了下来，立马说道，好了， 刚才呀，大家帮温妮出了那么多的主意，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温妮究竟决定怎么办好了。来，该轮到谁翻书了呢？听到妞妞问该谁翻书了，我们的小然然应声伸出了小手，气定神闲地帮妞妞把书翻到了下一页，很有一些大将风度。在这里啊，妞妞姐姐要表扬一下我们的每一个宝宝。尽管呢，大家都觉得翻书是一件很神圣的工作，但是经过几次的训练，小家伙们已经基本上能够做到依次来帮妞妞姐姐翻书了。这是一个规则意识的萌芽，大家要保持下去，并且继续努力哦。言归正传，当在场所有的人看到威伯尔在瞬间变成了一只五彩斑斓的猫咪的时候，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先啊了一声，然后很整齐的哈哈笑了起来，笑声里呢还夹杂着好些情不自禁的哎呀呀。妞妞笑了，心说瞧这些小家伙们，刚才呀还黑白红绿的争得不亦乐乎呢，这么一会儿就把自己的立场忘了，瞧这一个个乐的就好像大家集体猜对了答案，中了头彩似的。可是事实很快就证明，宝宝们的立场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动摇。笑过之后呢，妞妞听见高高得意地说，你们看威伯尔的脸是红的嘛。贝贝说，威伯尔的尾巴是粉色的。然然出神地望着威伯尔那双绿色的眼睛，陶醉得无法言表。至于乐乐呢，当然是对威伯尔那蓝色的胡须深表满意啦。倒是我们那两位小男子汉有点尴尬，因为威伯尔身上确实没有他们猜的黑和白这两种颜色。就在妞妞想着在哪儿能帮他俩找个台阶下的时候，忽然听见其中一个小家伙喊了起来，那房子还是黑的。妞妞还没回过神，另一个已经指着书上的一处急不可待的要求妞妞看一看了。妞妞顺势一看，黑可不嘛，那黑屋子的窗帘还是白的呢。妞妞望着这两个心满意足的小男子汉，心里冒出了四个大字，后生可畏。不过说到可畏的后生，好像在场的这些位个个都是实至名归的吧。以上呀就是毛毛虫阅读花絮之女巫温妮的第四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后生可畏。